十位，一首新歌，来自西游乐队的《满汉全席》，这是一首有趣的歌，歌词就是传统相声的贯口，报菜名。 这也是继子曰之后又一支来自北京的相声摇滚乐队。相声摇滚可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摇滚乐，既听相声又听摇滚，呐喊全席上菜。本周榜第九位还是一首上榜的新歌，来自魏巡，第一次为爱疯狂。他是2017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。在小鲜肉当道的选秀时代，魏巡比较特别，他是88年出生的，已经30岁了，从年龄上看不算是小鲜肉了，但是还是在快男这样的舞台上拿到冠军，想必也有过人之处。这首新歌应该算是他出道之后的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原唱情歌，抒情摇滚风，把为爱疯狂、为痛疯狂的戏码演绎到了极致。 逃 爬上了大楼，放着烟火好快乐，更温柔也变得更自由，只在乎这一刻。开老车追日落，渴望能带你逃脱，最伤人却最迷人那个旧梦。你会失踪不联络，某天出现泪流抱我，可我从没想过放手，也从不问为什么。我第一次为爱疯狂，就是你眼里的星光，凝望在我怀中你沉睡的模样，相遇后回家了那样，第一次为头疯狂，我救不了你那种绝望，心里有别人越悲哀越忧伤。你想说对不起，问你问得更用力，在你有些事不去提，感情才能延续。我只想呵护你，不管寂寞的回忆，在心里怎么装进断语残壁。在灵魂却去飞行，就算你的手心在冰，我的胸口会给你暖意。我第一次为爱疯狂，失去你眼里的星光，凝望在我怀中你沉睡的模样，相遇后回家了那样，第一次为痛疯狂，我就不了你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您这会儿收听到的是2018年第14期的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节目的上一个单元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，第10位西游乐队《满汉全席》，第9位魏巡《第一次为爱疯狂》。这一节将公布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单曲。本周榜第8位来自刘欣的摩天轮。刘欣唱摇滚谈不上转型吧，其实他在出道之前就组建过一支女子摇滚乐队，出道第10年终于能唱自己喜欢的风格了，有点重操旧业的意思。摇滚风的刘欣我觉得很精彩，他属于那种另类气质的音乐人，把自身的音色调整到一个相对低沉和慵懒的音色的位置，这样反而更容易被人记住，而且歌词是全英文，同样出自刘欣之手。 本周榜的第七位是来自谢霆锋的《放肆》。四月份的某一天，他在微博上发了一段搞怪视频，配文里说：“北京的春天，放肆吃柳絮，别有风味。”短短14个字，既包含了自己主持的美食节目，又包含了自己刚刚推出的新歌。这波宣传打得好。要说放肆，谢霆锋应该算是比较合适的。作为歌手，他是继张学友之后第二位问鼎全球最畅销亚洲歌手的中国人。作为演员，他是第一位80后的金像奖影帝。作为厨师，他是唯一一位米其林之友。另外，他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。为自己而活，不放肆怎么能有这些成就？ 越是顾虑的太多，越是得不到，越折磨。人生正如同漫漫长河，他们这样说。浩瀚的宇宙，亿万个光年距离够不够？凭什么永久？等着放，如何说？我就要放肆，勇敢做一次，都幼稚在。

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昨天由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联合拍摄的电影《青年马克思》在全国上映。这部影片讲述了年轻的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与恩格斯相识相知，致力于改变当时的世界。两人受托起草《正义者同盟规章》，改组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，并合作撰写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伟大历程。影评人周黎明提前观看了电影《青年马克思》，他坦言哲学思想是电影最不擅长表现的，而这部电影为我们学习马克思思想提供了一部入门的辅导教材。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主任曹寅说，《青年马克思》是一部有意思、有意义、有意味的电影，它超越了常规人物传记片的类型模式，紧紧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友谊，大胆采用双主角的模式展开叙事，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，细节考究，并与当代年轻观众情感相通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，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，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，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，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。 Fight for it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， 我是 DJ 董鹏，正在向您揭晓2018年第14期的榜单。上一节给您带来的是第八位刘欣的《摩天轮》，第七位谢霆锋《放肆》，林志颖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》新歌上榜，本周第六。这一节您将听到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。本周榜第五位来自陈嘉桦的《忠于爱情》，这是一首大剧歌，但是抛开电影，单从音乐的角度讲，这也是一首相当优质的情歌。现在的陈嘉桦越来越有女人味了，结了婚，当了妈妈，歌路也开始朝向成人抒情方向发展，不再是那个不正常才正常的欢脱女。这一次她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模样，从几十亿颗心等一颗奇迹，原来你早已注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 总以为是我就会你爱情会有多么美，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带我翻涌向前，战胜考验，终于明白遇见你是要找回我爱情，是要找回我可以拥有被爱的勇气，从记忆一颗心等一颗奇迹，才发现幸福真的会来临， Number four，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杨旺的《花开的街巷》。杨旺最早是以原创歌手的身份出道，后来转型当了导演，但是偶尔也会写写歌，比如16年初他跟李延亮合作的《一抹夕阳》，花开的街巷是他最新的创作，据说最初是在飞机上用笔在垃圾袋上写的，后来觉得不太满意就搁置了一段时间，今年春节回泉州过年才确定了现在的歌词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乡愁记忆，无论身在何地，这份乡愁永远都不会从心底抹去。 你可曾听着钟楼的钟声，漫步在西街小巷孤远山，可曾看过东西塔的黄昏，洛阳桥上相互搀扶的老人，紫藤花是否依旧迎着春，温庙的老榕树它还茂盛，总够不着老君高高的鼻根，总闻不够厚出咸咸的寒风。走走兰族的归航，看过兰族的人，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，那独丢了天雷砸我阴阳，如今是谁的新娘？开着门，肉粽的香味依旧还诱人，最怀念那些上学的早晨，外婆蒸的碗糕香喷喷，她总说关帝庙祈愿很准，保佑我早一天长大成人，等我再一次凝望香火生，却萦绕着她那定格的皱纹。走在兰族的街巷，看到兰族的人，这些年来是否变了模样，那独着兰族鼻的伴，眼泪砸我眼难，如今是谁的新娘？念不够的家乡，这些年来我已变了模样，被吹开尘封的过往，就像冬日暖阳，一直在那条街巷，那独丢兰族。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hree。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袁娅维的《别废话》，这是他新专辑的第一主打。做自己不废话是歌曲的意思，也是他当下的音乐态度。袁娅维的音乐虽然他们说偏小众，但是近些年也推出过几首热门单曲，新专辑应该是他自信心和自我能量的一次集中爆发。据说专辑收录的全是新歌，之前的热歌都不会收录。 就是你天地无风的技巧，生长进化催眠警报，街头是开拍的剧本，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，设好圈套，锁定目标。别用过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，懂就无畏，优雅成熟的外表也是孩子的苦恼，懂就。 起的囚牢，在今夜安睡的怀抱，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，都反对无效，哦，拒绝无聊，夜夜露骨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，冬秋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 DJ 董鹏。回顾一下上一节，刚刚给大家揭晓了第五位到第三位的单曲，第五位陈嘉桦《忠于爱情》，第四位杨望《花开的街巷》，袁娅维别废话本周第三。最后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能量音乐排行榜的冠亚军。本周榜第二位来自曹芳，被拥抱的荒岛。我在曹芳的一部视频里了解到，这是一首曾经被退稿的歌，曹芳自己很喜欢，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歌词。后来他想到王海涛，于是才有了歌曲最后的模样。荒岛并不是一个单纯具体的意象，它可以是你曾经犯过的错，也可以是你心底的光。它不完美，甚至伤害过你，可它属于你，也值得被你拥抱。 任烽火相喷涌，我在等舞台上就要沸腾的哭泣，时代会莫名地喊出个巨响，而我在想着人生中每条河的去向，总是远的。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一醒来崩掉，在此刻还是会做个美味的蛋糕，让我睡得安心的恰好就是能被我拥抱的荒岛，总是暖的。 些皱眉长脸的异乡，总是冷的。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被阴霾掉，我依然做戏剧里的那一个符号，给我能够相信的恰好就是能被我拥抱的荒岛，总是暖的。 Number one，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田馥甄，爱了很久的朋友。他们说美好的爱情大多相似，不幸的爱情后来都成了故事。爱了很久的朋友，这当然不是一个美好的故事，但是他唱出了不美好的暖意。如果你听懂了，你应该能明白放下和放过的美好。恭喜田馥甄，爱了很久的朋友上榜四周，顺利登上能量音乐排行榜第14期的冠军。 本来相差以后有了什么就够，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，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，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，在爱那些人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，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看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 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这便是本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节目。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微博上直接艾特告诉我，我在微博上叫 DJ 董鹏。当然也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，写上你的评论，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，让他们知道最近流行的华语原创新单曲。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吧。 到最